大卫传的第十六讲，今天要讲撒母耳下的第十一章。我都讲过很多次，我的讲道是陪大家来到读经，是吧？其实如果你们一个礼拜是听五个信息，然后你们去读相关的经文的话，你们五年内就能够读完整部圣经。如果是这样读的话，是不单止是只是读圣经，而是你对经文是有很深入的认识。如果你听埋在每一部书的介绍，是有很多很多背景的资料，是能够帮助你更加明白经文是怎样。今天要讲的就是大卫犯罪的故事。之前我们都讲过，大卫已经在小事上不能够忠心，现在他卒之是犯了奸淫。这个题目我给他，叫他做常言道，英雄难过美人关。姊妹，你们不要那么开心住，是吧？男士就难过美人关，但是原来这句话有个下联的，英雄就难过美人关，下联是什么？美人就难过三欲关。不是身欲关，是三欲关，有三个欲望是女人是很难抵挡的。我们先讲一讲，就是圣经真的非常之的精彩，非常之的真实，是吧？哇，圣经的人物他们犯罪照样是告诉我们，不是好像现在很多新闻，现在很多新闻媒介要你知道的就会告诉你，媒介不要你知道的是会隐瞒，而且是非常之大的偏见，是吧？完全被媒介来到是控制住，亦都有很多的假新闻。圣经不会，圣经所有故事都是真实。就算大卫一个这么属灵的人，合神心意的人，当他犯罪的时候，圣经一样是告诉我们听。而我上次亦都讲过，神甚至是能够用人的罪来到完成他的旨意，是吧？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的确是有很多属灵的人，他们同样都是犯罪。有些什么例子啊？例如挪亚，是吧？他是一个非常之有信心的人，神叫他起方舟，他用120年来到起方舟，他是服从神，但是他亦都有犯罪的时候，饮醉酒的时候。还有呢，被誉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他在权势之下他都会屈服，他都会是犯罪。他两次不肯认自己的妻子撒来是他的太太，为什么？哇，他怕对方看中了他的太太，用什么杀了自己来到占有的太太，不如就不要认他做太太，认他做妹，是吧？他都有讲大话，不够信心的时候。雅各呢，为了要得到长子的名分，不择手段，他向他的哥哥甚至他的爸爸来到讲大话。还有摩西呢，摩西在圣经里面被誉为最谦卑的人，柔和谦卑的人，但是他居然发脾气，用杖击打石头，以致神罚他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还有彼得呢，他缺乏信心，是吧？他三次不认耶稣。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很属灵的人都是会犯罪，同样大卫都是一样。他虽然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虽然能够战胜巨人哥利亚，甚至他能够胜过追杀他十几年的扫罗，但是他不能够胜过拔士巴的美色，他和拔士巴是行奸淫。亦都是因为他想掩饰自己的罪，继续犯迷谋杀罪，至少是有九个月的时间他拒绝承认自己有罪。最后拿单先知来到面对他，以致他是认罪悔改，再次寻求神。但是大卫就是因为他自己的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正是好像施布真所说，神是不会允许他的儿女成功地犯罪，因为大卫的罪，他余下来的生命他都要承受罪的后果。如果我们背叛神的话，我们都是一样， 神爱我们，所以祂是管教祂的儿女，这个是希伯来书十二章话给我们听。我们今天就是要讲撒母耳下的十一章，就是大卫犯罪的经过。当我们看见大卫犯罪的经过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记得保罗给我们的劝告，就是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二节，说所以自以为站立得住的，应当谨慎，免得跌倒。很多人见到大卫的故事会怎么说？我就不会这样，是吧？但是你不要以为你不会啊，每个人都会发生，会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我们首先是来到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讲到以色列人大败亚门人，将他们追赶去到他们的首都，就是拉巴城这个地方。而刚刚当时是遇见有雨季，雨季行军安营就出现很大的问题，是吧？所以约押决定暂时停止攻城，而和合本话等到过了一年，其实原文比较好的翻译就是到明年的春天，春天就可以继续攻城了。因为为什么呀？春天绿草如茵，是吧？那些马匹是有充足的食物，而兵士呢，士兵呢，亦都能够在田野里面捉到一些动物来到是做食物，道路亦都是通行无阻，所以在春天攻打敌人就是最好的时候。经文说列王出战的时候，哇，你说什么列王啊？其实这里就是讲约押带领王的随从、王的仆人来到攻打亚门人。那你说他们的王大卫在哪里啊？仍然留在耶路撒冷。大卫当时可能是45至50岁，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应该是公元前大概995年至990年之间。他留在树宫殿里面，不是因为他太老不能够去征战，他得45至50岁那么上下而已。迟些我们会见到他真是年事已高而不适合参与战争，他的手下会跟他说，王啊，你不要去打仗，免得以色列的灯熄灭了。在撒母耳下的21章15至17节，到大卫年事已高的时候，他的士兵会跟他说，你不要出去打仗啊，如果有什么闪失的话，以色列人的灯是会熄灭。但是绝对不是现在大卫正当壮年，他应该去征战，但是他没有做到。当我们放松游手好闲的时候，就是撒旦攻击我们的时候。有人说，喂，牧师，我都需要休息一下的，是吗？是啊，休息不紧要，但是若果毫无目的闲散的生活，就是非常之的危险。在马太福音的26章第41节，耶稣基督提醒我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是吧？很多时我们都会求神，怎样求神啊？好像主祷文这样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是没错，是主耶稣教我们。但是很多时问题在哪里啊？是我们自己去欢迎、去迎接试探，而不是去逃避试探。这个就是大卫所做。当时在巴勒斯坦，当天气炎热的时候，那些人都会喜欢睡晏觉。我相信我们当中都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有睡晏觉的习惯，是吧？宫殿的屋顶呢是平的，而且宫殿是所有建筑物当中最高的，所以能够见到四周围的房屋发生什么事，而且是平的，你能够是由宫殿的外面或者里面的楼梯去到这个屋顶。大卫睡完觉之后，他应该立刻去处理国事，但他有没有啊？他没有，是吧？如果他的心是被公事来到占据的话，他就不会犯罪。 但是当他的心没有被公事来到占据，就被撒旦用女色来到迷惑他，造成他日后和他家人都有很大的伤痛。大卫来到屋顶，本来想享受一下下午的凉风，但是他就见到有个女人在冲凉，在屋顶冲凉。哇，你说有没有搞错啊？无端端走去屋顶冲凉，有没有搞错啊？你说喂，其实屋顶都挺私隐的、哦、如果你想清楚，如果你在屋顶的中间的部分来到冲凉，是吧，那些人在下底望上去望不望到啊？望不到的嘛，你只要不要走到去太边就可以了，你就会是一个非常之隐私的地方。其实但是在宫殿呢，因为高嘛，居高临下就能够见到晒啊人哋嘅屋顶。大卫就见到有个女人喺度冲凉，呢、这个女人系好靓，佢就产生咗欲望。嗱，若果喺呢个时候大卫即刻转身离开屋顶系冇事，但系佢就点啊？俾呢个女人吸引住，产生咗欲望，佢继续去打听呢个女人系边个。一打听下来，原来知道这个就是拔士巴，他的爸爸是以莲，他的阿爷是阿希多佛。阿希多佛迟些我们就会见到是大卫一个非常之亲信的一个顾问，是大卫的好朋友来。但是相信就是因为大卫和拔士巴的奸情，以至日后这个阿希多佛是会是对抗大卫，他是会帮大卫的仔亚沙龙来到对抗他自己的爸爸。这个阿希多佛还会教亚沙龙，你和大卫的妻妾在屋顶上来到行淫，被所有的人见到，你已经拥有你爸爸一切，包括他的妃嫔。我相信阿希多佛就是要报仇，因为大卫和他的孙女行奸淫。嗱，呢啲事我哋会迟啲讲喺撒母耳下嘅第十六章。嗱，拔士巴亦都系大卫手下一个非常之优秀军官嘅老婆嘅太太，呢、这个就系黑人乌利亚。嗱，唔系黑白嘅黑，呢、这个系希提，系迦南人嘅一个民族吓，黑人乌利亚。嗱，好明显呢个人已经放弃咗他自己所敬拜的偶像，而已经是拥抱耶和华。我们怎么知道啊？因为乌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光，有没有见到啊？所以这个人绝对已经是归入了犹太教，放弃了他自己的信仰。嗱，当大卫派人走去召见拔士巴的时候，他不单止是试探自己，他是试探拔士巴，他甚至是试探神，看看神会不会罚他。拔士巴是有夫之妇，他的丈夫是大卫手下勇猛的战士，但是这一切都没有阻止大卫。经文没有讲到拔士巴是有半点的抗拒反抗。有人说，喂，王召他、哦、他不得不来，是吗？但是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他的确是惧怕拒绝王的要求。第二个可能性呢，他亦都有些虚荣心，是吗？当大卫要跟拔士巴行奸淫的时候，拔士巴应该怎么说？王啊，我不可以，我是有夫之妇。我相信若果他真的这么讲的时候，大卫会立刻清醒，他不会再继续下去。但是他就没有出声，很明显他都是自愿、啊、来到做这件事。根据摩西的律法，女人若果是有月事之后，是要洁净自己才可以跟丈夫来到行房。非常之讽刺，这个女人和大卫行房有奸淫，是没有犯到礼仪的律法。因为礼仪说你要洁净了之后才是同人行房，是没有犯到礼仪的律法，但是就犯了道德的律法，就是十诫当中的第七诫，不可奸淫。其他国家的国王都能够得到任何的女人，你结了婚也好，你未结婚也好， 但是以色列人的王绝对不能，因为君王犯法与庶民同罪，君王一样是受到律法的束缚，这个就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通奸是死罪。事后拔士巴就回到他自己的家。好有趣，我们见到这个作者有心是给我们见到礼仪律法的重要性。为什么这么重要啊？是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给我们见到事情的真实性，是吧？这个女人是冲凉来到是洁净自己。第二呢，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大卫见到她的时候她在屋顶来到冲凉。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强调日后所生的这个 BB 绝对不是乌利亚的，是大卫。大卫因为希望得到短暂的欢乐，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甚至之后刀剑不离他的家庭。在树箴言的第六章说，奸人是可以取人宝贵的生命，是可以使人引火自焚，带来羞辱和毁灭。很可惜，现在荷里活很多的电影、很多的电视剧、很多的小说都是高举奸淫、高举婚外情，甚至有很多美国的名人、电影明星、球员，甚至美国的总统都是有丑闻。大卫和拔士巴犯了奸淫，不单止是得罪了乌利亚，其实真正得罪的是谁啊？是神自己，因为是神建立了婚姻的制度。在说以色列人的民族当中，若果是有奸人的话，奸夫淫妇都要被捉出来，是被石头来到抌死。神对夫妻婚姻制度的誓言是非常之的认真。有人可能会说，喂，我结婚的时候没有发过誓，不理你有发誓没有发誓，神对婚姻的制度一样的重视。经文话给我们听，拔士巴就怀了孕，于是他就打发人去话给大卫听，我怀了孕。这个是成章撒母耳下十一章书拔士巴唯一讲的一句话，亦都是大卫最不想听到的话。于是大卫立刻就想办法来到保镬。首先他就叫约押，叫乌利亚快点回来。回来做什么啊？报告军情。这个是藉口来的，但真正的原因是要做什么？希望乌利亚回到来能够跟他的太太共聚几日，这样日后生出来的 BB 仔就不关他事，是吧？他就是这样想。大卫以为乌利亚好像他自己一样那么急色，希望快点见到拔士巴，但是乌利亚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将国家的事、国家的利益摆在首位，而不是个人的欢乐。他没有见他的太太就立刻去向大卫来到报告军情，所以第一个计谋不成功。跟着大卫怎么听完了军情之后，立刻就叫乌利亚去，你回屋企去洗脚啦。我们听得上来会觉得很奇怪，是吧？其实当时可能大卫就是见到他满身都是污糟邋遢，在战场那里回来，那对脚都是满有污糟邋遢，你快点回家去洗脚啦。犹太人洗脚是很重视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穿凉鞋，而当时那些地方都很沙尘滚滚，很污糟的，是吧？尤其是你在战场上来到回来，洗脚代表什么？吃饭前很多时都会洗脚，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基督为门徒来到洗脚，是吧？吃饭前来到洗脚，洗脚亦都是你晚上睡觉之前一定是会做。大卫送给乌利亚一份食物，就是代表上司对下属的恩惠。其实这一份的礼物亦都有两个意图。第一个意图是什么？大卫好像觉得很内疚，是吧？因为他占有了人家的妻子，给了一份礼物来到是给乌利亚。 还有第二个呢，第二个原因就是鼓励乌利亚快啲系同妻子一起用完咗呢啲食物，享用完食物就能够有一个愉快嘅晚上。但系撒母耳下嘅十一章九节话俾我哋听，乌利亚却和他主人嘅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乌利亚冇翻到屋企，所以第二个计谋亦都系失败咗。大卫第二日听见乌利亚冇翻屋企，就即刻召佢嚟，问佢点解你唔翻屋企？喺撒母耳下嘅十一章十一节，乌利亚话：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然后佢话：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对唔会咁做。乌利亚可能认为同敌人争战是要保持圣洁，所以他不肯近女色。嗱，咁样大卫就只有用第三个计谋。第三个计谋是乜嘢啊？邀请乌利亚在他翻去战场之前同自己食一餐饭，将乌利亚灌到酩酊大醉。他就谂住你饮醉酒，咁你就可以翻屋企啦，系嘛？但是一个饮醉酒的乌利亚比一个清醒的大卫更加的公义，他仍然拒绝回到他自己的屋企。所以大卫就怎么样动了杀机，他想着他一定要杀死乌利亚。大卫我们见到他一路在这犯罪，首先他是贪恋别人的妻子，然后和他行了奸淫，然后呢在乌利亚面前作假见证，是吧，讲了一大连篇的大话，最后动了杀机，还下令要杀死乌利亚。大卫以为瞒骗了所有的人，但是他只是瞒骗了他自己，他希望能够逃脱他的罪，但是事实上他只有将自己的罪更加的加重，他没有办法可以脱离神的审判。在说箴言的二十八章十三节说，遮掩自己罪孽的必不恨痛。大卫于是就写了一封信给约押，叫乌利亚带给约押。在信里面叫约押将乌利亚放到去战争最激烈的一个地方，然后怎么叫约押立刻撤兵。一撤了兵之后，乌利亚就得回一个人，面对所有的敌人实死无生啦，是吧？大卫根本没有向约押解释为什么要杀死乌利亚。约押可能认为乌利亚得罪了大卫，约押愿意服从，因为他自己都自身难保啊。记不记得约押曾经杀死扫罗的元帅押尼尔，是吧？不为大卫所喜悦，所以我相信他亦都希望取悦大卫，你叫我做乜我就做乜，我都不去问。乌利亚就是这样将处决自己的命令亲手带到去执行者约押那里，递给约押来到处决自己。聪明的约押亦都没有照到大卫所讲的计谋来到做，因为若果将约押送到去这么激烈战争的地方，你突然间撤兵，身为指挥官的约押不能够逃脱罪名，是不能够卸薄你这样做是出现问题。所以约押怎么将乌利亚送到去敌人城墙最坚固城墙的部分，然后叫乌利亚说你去攻城吧。约押亦都好聪明，佢唔係单单派乌利亚一个人去，佢亦都派咗几个大卫嘅仆人，喺撒母耳下嘅十一章十七节同埋乌利亚一齐去送死。若果係咁样做嘅情形，死亡嘅人数係会比大卫嘅计划係更加多，係咪？咁所以将来讲俾大卫听发生咩嘢事，大卫就会觉得好奇怪。喂，我叫你杀乌利亚，点解会有咁多人一齐死亡？所以约押亦都系叫通讯嘅人话俾大卫听。佢话若果大卫发嬲嘅时候， 问你点解你咁挨近敌人嘅城墙嚟攻城，你唔知道敌人喺城墙上会射箭落嚟射死我哋嘅士兵嘅咩？你点解要咁近城墙？你就同王点讲啊？黑人乌利亚也死了。如果你讲咁样讲嘅时候，大卫就唔会再嬲，佢会平息佢嘅怒气。嗱，其实大卫都知道行军安营系应该要点样样，系嘛？嗱，喺《士师记》嘅第九章，记唔记得有阿比米纳呢个人？佢曾经自称为王，喺《士师记》嘅时候，佢就系攻城嘅时候行得太近个城墙，结果俾一个妇人抌咗嚿磨石落嚟，将佢抌死。系嘛？嗱，呢件事就成为以色列人军队入后嘅一个大忌。你攻城嗰阵时唔可以系太近敌人嘅城墙，呢、这个正系约押叫乌利亚去做，而乌利亚就系因为咁样样系丧失咗佢嘅生命。嗱，大卫听见咗报告之后就点讲啊？刀剑无眼咯，任何人都会系啊。死伤嘅喺树嘅战场上，系嘛？呢啲都系命运嚟嘅啫。佢亦都鼓励约押继续去攻打拉巴城。其实大卫呢句话亦都系安慰自己，刀剑无眼唔关我事，系嘛？唔系我整死咗乌利亚。佢亦都系鼓励约押话佢做得好。但系你有冇注意有一件事啊？大卫冇为乌利亚嚟到哭泣、啊。你记唔记得大卫曾经为扫罗嚟到哭泣啊？一个追杀咗佢十几年嘅一个人死咗之后，佢居然系为对方嚟到哭泣。甚至大卫系为咗扫罗嘅元帅押尼尔嘅死嚟到系流泪，但系佢居然就冇为乌利亚一个俾佢亲手杀死嘅人嚟到系流泪。嗱，拉巴嘅战争结束的经文是记载在撒母耳下的十二章二十四到到三十一节。嗱，拔士巴听见乌利亚的死讯，他很伤心，他为自己的丈夫来到哀恸。我相信这个是真心，但他亦都知道很快大卫就会接他回去宫殿那里，成为大卫第七任的妻子，第七位的妻子。我们亦都讲过，大卫在希伯伦的时候已经有六位的妻子，而拔士巴就成为他第七位的妻子。在圣经里面十一次提到拔士巴的名字，但是有五次叫他做乌利亚的妻子，四次在旧约，一次在新约，证明给我们见到大卫和拔士巴的奸情是神所不喜悦，所以叫他做乌利亚的妻子。在说当时的社会，大卫迎娶拔士巴可能不会被人有任何的非议。为什么？记不记得拿伯，是吧？当拿伯死了，大卫迎娶阿比该、啊、你娶人家死者的遗孀加入你的后宫，不得止不被人非议，可能有人赞你，说你这件事是美德，是一件好事，你照顾人家的遗孀，是吧？但是大卫娶拔士巴就好像快了一点，立刻就接了他入去宫殿，还几个月之后就生了个 BB 仔出来。我相信这件事对当时的人都会觉得是挺惊讶。大卫可能认为自己已经逃脱了通奸和谋杀的罪名、啊、但是他所做的事不被神所喜悦。在撒母耳下的十二章二十五节说是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这个当然大卫的故事是历史的记载，但是也都是好像刚才哥林多前书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的教训，要小心。有些什么教训呢？一共是有五点。第一就是忌轻心，在神话语上来到轻心。我讲过大卫之前已经犯很多罪，为自己多立妃嫔，他娶外邦的女子为妻，他娶回已经改嫁了人的妻子接回他回来，是吧？米甲 运输约柜他又没有照到神的话语，他又想向亚门人来到延伸慈爱，跟亚门人来到立约，现在呢他是犯奸淫还犯埋谋杀。很多时候我们都应该问一下我们自己，在哪些事上我们轻心？有很多时候有没有发觉我们做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我们就不去做，是吗？不应该做的事呢我们就偏偏做了，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七章所说，很多人说哎呀我犯埋啲罪都是小罪啫，但记不记得耶稣基督怎么说？我们在小事上如果不忠心的话，在大事上亦都不能够忠心。而大卫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大卫多立非奔啊，娶外邦女子啊，接回嫁了人的妻子，这一切大卫可能都是认为是小事，但是慢慢慢慢就怎样啊，形成了很大的罪，就是通奸和谋杀，是吗？所以我们都是要很小心。我都跟大家讲过，很多基督徒都跟我分享，哎呀牧师你成日都讲罪，我哪有罪啫？是你可能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是吗？但是每人在生命当中都有一些小罪，如果我们在细小的事上不能够忠心的话，到大的试探大的引诱来到，我们都不能够是站立得稳。所以第一点就是不要在神的话语上轻心，第二就是当我们在神的话语轻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懒散，所以第二点是忌懒散。当士兵去攻打亚门人的时候，大卫应该同士兵一起并肩作战，但是他就留低了在皇宫里面，以致他是犯罪。我们都是一样，我们不要停留不前，当我们停留不前的时候，就被撒旦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到攻击我们，引诱我们来到犯罪。在神的国里面有很多的事等着我们去做，我们不要停留在这里，是吗？过着懒散的生活。中国人说什么啊？不进则退，是吗？不是说不进就停留，你有没有注意是不进则退啊？是吗？很危险的，当撒旦来攻击引诱的时候，你是会退步。流动的水是有生气的，但是停留的水呢是一滩死水，是会发臭，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过着懒散的生活。当大卫没有着上他的盔甲上阵，其实就是他失败的第一步。当他没有带到救恩的头盔，他不能够理智地作出正确的思考。当他没有公义的护心镜，他不能够保护他的心怀意志。当他没有戴上真理的腰带，他不能够抵挡撒旦的引诱、撒旦的迷惑。当他没有圣言的宝剑、没有信德的盾牌，他在敌人的面前他是毫无力量。至于和平的鞋，大卫在他的余身将会刀剑不离他的屋企，将会有很多的屠杀发生在他的家庭里面。在马太福音13:25，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杀在麦子里就走了。敌人是几时来攻击我们啊？当我们懒散，当我们睡着觉，当我们停留不动，停落来不动的时候，停落来的时候，撒旦就会攻击我们。我们停低就撒旦不会停低，撒旦是会继续他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还有第三点，就是忌私欲。在雅各书的1:14-15，说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当我们轻心，在神的话语上轻心，我们就会懒散，当我们懒散，我们就会很容易是会长出私欲。中国人说什么啊？饱暖思淫欲，是吗？我今天说我的题目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所以在座的姊妹不要说不要笑男士，是吧？我说这些事是你们才有的，我就不会饱暖思淫欲了，是吧？不关我事。但我刚才讲什么？开始的时候，美人难过三欲关。我这里没有时候讲三欲关是什么东西，网上很多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三欲关是什么，上网查一查你就知道。我希望指出的是什么？不理你是男是女，我们都有我们的软弱，我们都有我们不同的欲望，我们都是堕落的人，是吧？我们都需要小心。第三点就是忌私欲。试探是不是罪啊？试探不是罪，就算你是有欲望的试探不是罪你的，耶稣基督都有试探，是吧？但是当我们有试探的时候，我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继续去寻求，继续去思考，这样就出现问题。马太福音的五章二十七至到二十八节，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是吗？有试探不是罪，但是当你继续走去寻求，你继续去想的话，那就会成为罪。记不记得在旧约约瑟被主母来到引诱，是吗？他怎么样啊？他逃跑，是吗？连衫都不要了，主母只是找住他件衫，他逃命啊。无论是新约旧约对付色情的引诱，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逃跑。新约的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同样说，逃避私欲，有色情的引诱，唯一的办法就是逃跑。在以赛亚书的三十三章十五至到十六节，闭眼不看邪恶的事，他必居高处，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是吧？有没有见到啊？闭眼不看邪恶的事啊，这样逃跑就是唯一对付色情的引诱。除了控制私欲，第四点就是忌高傲。我们说大卫在神的话语上不小心不经心，是吧？于是他懒散，于是就被私欲来到控制了。神的话语明明说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但是相信大卫的心想什么？我已经为自己多立妃嫔，我已经是娶了外邦的女子，我已经是迎接回改嫁的太太，不单再做了这样了，一不做二不休，是吧？这个可能就是大卫的想法，所以他就去打探拔士巴是谁个接他过来跟他行监淫。不遵守神的话语就是不怕神，不怕神的审判，这个就是高傲。大卫亦都可能想他自己就是王，是神所拣选的，神将扫罗在王位上拉下来，是找他来到代替扫罗，所以大卫心想可能想，喂，我犯罪不紧要啊，但是神是会宽恕我的，是吗？甚至他可能认为他在律法之上，这个就是高傲。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有六件事是他所珍惜，而高傲就是第一件。在箴言的六章十六至到十八节，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珍惜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有没有见到其中一样是什么？图谋恶计的心，是吧？当我们高傲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图谋恶计，这个正是我们要讲的第五点。在民数记的三十二章二十三节，经文说，要知道你的罪必追上你。大卫应该立刻认罪悔改求神宽恕，但是他没有做到。在箴言的二十八章十三节，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 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当拔士巴怀了孕，大卫怕他的肚越来越大，就开始遮掩掩饰，甚至图谋，以致他自己是罪上加罪，是吧？大卫希望乌利亚回来和拔士巴行房，这样就能够解决他的问题。但是乌利亚是一个正直公义的人，最后他只可以是杀死乌利亚，犯埋谋杀添。大卫成为以色列人的王，应该带领以色列人遵守神的律例典章，但是他就犯了十戒当中的四戒。哪四戒啊？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是第十戒，不可犯奸淫是第七戒，不可作假见证是第九戒，不可杀人是第六戒，是吧？十戒当中他犯了四戒，但我相信他亦都犯了第一戒和第二戒。为什么？因为他的高傲，他是没有将神放在首位，是吧？第一戒就是不可有别的神，第二就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他自己就成为了自己的偶像。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有个这样的故事，不是很光彩的这个故事，是吧？为什么会在历史，为什么会圣经里面有个这么不光彩的故事在这里？因为是历史事实，是吧？真的有这件事吗？而且也是给我们的警戒，刚才讲过了，教我们什么啊？不要在神的话语上轻心，不要懒散，不要被私欲来控制，不要高傲，不要去图谋，是吧？但是这个故事也给我们见到有三件事，就是神的主权、人的堕落和神的恩典。我们先看神的主权。当大卫要施恩给亚门人的时候，在撒母耳下的第十章，我们见到神阻止了这件事，不容许这件事来到发生，是吧？但是现在在撒母耳下的十一章，大卫要和拔士巴来到行奸淫呢，神有没有阻止啊？他没有阻止，他是容许这件事来到发生，就给我们见到一切都是神的主权，是吧？虽然神是没有阻止大卫和拔士巴来到是犯奸淫，但是神仍然是有恩典在这件事的里面。因为我们见到日后神是容许大卫和拔士巴另外一个仔所罗门来到为自己来到起圣殿。还有呢，拔士巴是耶稣基督的先祖，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带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这一切就是神的恩典。好多时是神的恩典阻止我们犯罪，但是亦都有好多时神是容许我们犯罪，要我们承担我们自己的罪，当我们认罪悔改之后先至是复兴我们。这一切都是神的主权。还有第二点呢，就是见到人的堕落。这一节的经文是我时时都是引用，就是耶利米书的十七章第九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如果你不觉得你自己是很坏的话，你不认识你自己，你不认识我们真是一个罪人，人生真是坏到极点。大卫这个最合神心意的人亦都不例外，若果他能够犯罪的话，我们一样都能够犯罪，没有人能够拍心口说自己一定不会犯罪。大卫会这样做，我们都要小心。所以我们不要在神的话语上妥协轻心，不要懒散，不要被私欲控制，不要高傲，不要图谋，是吧？因为人心的确是非常之的诡诈。还有第三点呢，就是神的恩典。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有希望有盼望，全部都是因为神的恩典。首先是神先救赎了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是吧？是我们说我们堕落，我们每个人人心诡诈，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生出来都是堕落的人，但是感谢神，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得救，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只要我们真真正正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都能够得救。 但是得救了之后，我们仍然都是会犯罪，就是好像大卫一样，是吗？有时神是要我们，神是准许我们犯罪，以致是当我们承担我们的罪的时候，他才会是复兴我们。但是我们不要说等到神饶恕我们，等到我们犯罪之后，等神来到复兴我们，我们才是感谢神的恩典，是吧？我们要小心，我们在犯罪之前我们就要小心。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所有罪都有后果，我们见到在大卫的生命当中，我们就知道虽然神是饶恕了他，但是在他的生命当中，他要承担自己罪的后果，是吧？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小心，不要轻心在神的话语上高。罗马书的15章第4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一切圣经里面所写低的都是给我们的教导，所以今天的教训就是给我们要好小心，不要在神的话语上轻心，我们要在小事上来到忠心，以致当大的引诱、大的试探来临，我们都能够是站立得住，是吧？感谢神，这一切都是给我们的盼望，给我们有忍耐，以致是给我们是有安慰。我们感谢神，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大卫的故事，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撒母耳下的第11章，给我们见到大卫的犯罪，愿意我们都是不要学习大卫，我们要小心，不要在你的话语上轻心，我们是不要懒散，不要被私欲来控制，不要高傲，不要图谋，我们要在小事上来到忠心，以致在大事上我们都能够同样的忠心。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救赎，以致你是给我们亦都有同样的盼望，愿意我们都是在说犯罪之前我们已经小心，而不是说希望等到犯罪之后先至给你来到复兴我们，愿意我们都能够是警醒，以致我们是能够成为一个蒙你悦纳的人，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